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经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在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最佳羁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Mr. 白、考拉、谢谢，还有玉蟹、宋丽、勇者无敌、蔡小荣、李莹，还有憨憨、 LYC 和秦队、七秒钟记忆、王刀刀，都来到了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点播歌曲。欢迎你24小时都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直接告诉我，思萌，我想点播一首歌要送给谁，这首歌代表了我心中的什么样的故事，只需要打字告诉我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是一份生日祝福，在12点的05分李宇恒给我发来的，他说今天是我先生石小龙30岁的生日，希望点播一首张宇的《给你们》，祝小龙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这是我陪他一起度过的第3个生日了，希望以后的每一个生日我都能够陪着他。记得我们在结婚典礼上反复循环的一首歌就是这首《给你们》，当时歌词里面唱的满满是爱意和感恩，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在此刻12点06分，来自李宇恒送给自己先生石小龙30岁的生日歌曲《给你们》。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她将是你的新娘，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是一 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放在平时，它就是一首普通的歌了。但是，当爱情遇到了一些波折，或者说有一些困惑的时候，听这首歌曲能够帮助我们找回最开始关于爱情的那一份心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存在最合适的人，只有依旧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个身影。接着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今天的宋丽给我留言，她说女儿呢实习第一个月的工资到账了，昨天晚上请父母到外面吃饭，其实无论吃什么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一份心意，为人父母呢不计较付出，不图回报，只要女儿平安快乐，我就非常非常的知足了。今天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幸福，一份知足分享给各位，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小幸运》，送给自己刚刚实习一个月的女儿。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青春是短的。

接着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另外一位朋友，他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没有说明特别想要点播某一首歌，但是把他的心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是来自12:21留言的浩瀚宇宙，他说最近工作很不顺利，被领导吼，被领导骂，说这是他的地盘，他做主，然后呢还被比自己能力低的人抢了任务，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觉得自己好像要被逼得离开这个工作单位了。可是这个地方已经工作了20年，有一点不舍，也有一些不甘，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一首适合的歌。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刚刚也听到了这条留言，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送浩瀚宇宙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你也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想要送给这位朋友一首什么样的歌曲。而在接下来我要为你播放的这首歌，如果说它不能够立刻给你解决的答案，那我也希望它能够给你一些许巍的陪伴吧。在节目当中，来自李宗盛的这首《给自己的歌》，送给最近工作不太顺利的浩瀚宇宙。如果不能给你答案，那么希望给你的是一份陪伴。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啊，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2场活动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将于9月15号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想要获得免费门票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再来关注近日李克勤成立3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圆满结束，全场爆满，一票难求。巡演到新加坡站，李克勤特别邀请了多年的好友陈洁仪担任嘉宾。陈洁仪现场夸赞李克勤是 Superman， 每次见他都精力无穷，一直代表拼搏精神。对于好友不加掩饰的赞美，李克勤笑称，你11月份新加坡演唱会请我做嘉宾，我也会来。新加坡站结束之后，巡演9月15号将到佛山站。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最近也在积极筹备普通话专辑，值得期待。9月29号，吉克隽逸将在北京五棵松 M 空间开展世界公民公告现场之旅，演出已于昨天开启了预售。这次音乐现场，吉克隽逸以世界公民为主题，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打开，以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桎梏的音乐作为介质，力求让音乐本身的魅力带给歌迷最好的音乐体验。最后来看，由大兴区文化委主办的多彩大兴魅力绽放群众文化风尚季之武颂大兴群众原创舞蹈大赛决赛日前在大兴剧院圆满落幕。四轮选拔的8支团队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舞蹈艺术盛宴。这些作品紧随时代主旋律，既有反映改革开放40年巨大成就的现实题材剧目，也有再现大兴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前世今生的历史题材，受到观众一致好评。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在中午的午间时光，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下半时段继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同时呢，在今天我们待会儿还会有有声来信环节，已经有三位朋友通过声音来点播他们想要听到的歌以及送出的祝福了。我们先来送出第一份吧，就是来自 WME 刚刚给我留言说，弟弟和弟妹马上要准备去旅游了，所以想点播一首带你去旅行，祝他们两个人玩得愉快开心。12点34分为你送上这首歌。 今天找你特别着迷，我说陪一陪，出门前换新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尔密，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

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今天点歌的人，特别是声音这方面，主要都是点了女生的歌，包括录音也都是以女生为主的。我们先来听听，这是来自珊珊，她作为大四学生呢，没有想到时间过得这么的快，想点播一首陈粒的《桥豆麻袋》，希望时间能够过得慢一点。 主持人你好，我是珊珊，现在又是开学季了，这次开学呢，我已经变成大四的老学姐啦，然后总是觉得大学的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我明年六月份就已经要毕业了，然后所以说想点一首陈粒的《桥豆麻袋》，想跟时间说一声，让他稍微等我一下，不要过得那么快。 我眼睛再看一下，还有扎实的脚印，还有突发的爱情，还有从容的我，爬呀爬呀，苦了自己，长路漫漫无目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一步小心爱上你。请再等一下，还有受伤的时间，还有弥留的热切，还有坚定的我，也请再看一下，还有优雅的苔藓，还有鲁莽的时间，还有可爱的我，是啊是啊，来之不易，从今往后都珍惜，一步一步小心翼翼，一不小心丢了你。 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希望都能够再等一等这些着急的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是小动物寄来的一封有声来信，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份声音点播一首很久之前不太敢听到的歌曲，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再一次在节目当中怀念一下老朋友。我们来听听，声音来自我是小动物。 思梦你好，今天我想在节目里点播一首齐秦的《袖手旁观》。这首歌是曾经的他在我出国上学前给我听的，这首歌也陪伴着我度过了在国外很多个难熬的夜晚。我曾经一度以为我和他还会在一起，一度以为我们的感情可以强大到即便分隔两地也还能相爱相惜。昨天是我的生日，他祝福我生日快乐，我很遗憾但是也很感激，想对他说，四年的感情我不会忘记，你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可我从未后悔选择你。所以故事的结尾，我想祝你幸福，祝我幸福，祝我们各自幸福，我爱你。 多吃一些福，能不能解放？ 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些吗？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真叫人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的最后一封有声来信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海边的帆船手，他说想要给最近不太顺利的 Sam 点播一首《阳光下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让 Sam 感觉到你的好朋友们都还在你身边，不要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而浪费或者说忽略掉了其他那些令人兴奋的风景。 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思萌，同时要邀请各位在明天早上八点钟收听由我主持的音乐加速度，陪伴各位早间的出行时光。提前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快乐。最后一首歌《阳光下的我们》，来自这封有声来信《海边的帆船手》。 思萌你好，我是听众海边的帆船手，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曲婉婷的《阳光下的我们》送给我的好朋友 Sam。 我想说的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害怕，还有我们在，还有很多好朋友都在你身边，所以一定要记住 Sam 你是最棒的，也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在生活当中，希望你扬起你的笑脸，把影子甩在身后，好不好？就像歌里面唱的一样，大步的向前。好，谢谢思萌。 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压轴曲目，阳光下的我们送给各位，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用我的态度，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你告诉我你不心痛，在那个带刺的 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